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七章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遗嘱，第十八集。 拂晓时空气凉爽，晨光熹微，哈利走在一条山路上，下面裹在浓雾里的是一座朦朦胧胧的小镇。他寻找的那个人在下面吗？他迫切地不顾一切地需要那个人，那个人知道答案，知道他那个问题的答案。 喂，醒醒！ 哈利睁开眼睛，他还是躺在罗恩昏暗脏乱的阁楼间的行军床上。太阳还没有升起，屋里仍然很暗。小猪把脑袋埋在小翅膀底下睡得正香，哈利额头上的伤疤一次一次的疼。 你说梦话了？是吗？是啊，格里戈维奇，你一直在说格里戈维奇。 哈利没戴眼镜，罗恩的脸看上去模糊不清。 谁是格里戈维奇？我怎么知道？说梦话的是你啊！ 哈利揉着额头，陷入了沉思。他隐约觉得以前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。 我想，伏地魔是在找他。可怜的家伙！ 罗恩激动地说。哈利坐起身子，仍然揉着伤疤，现在完全清醒了。他努力回忆刚才梦中见到的情景，却只能想起一片连绵的群山和位于深深峡谷里的小村庄的轮廓。 我想他是在国外。谁？格里戈维奇？伏地魔？我想他是在国外某个地方寻找格里戈维奇，看样子不像是在英国。你认为你又在窥探他的思想？ 罗恩的声音里透着担忧。 行行好，别告诉赫敏。 哈利说。 他那么希望我别在梦里再看到那些东西。 他抬头望着小猪的笼子，继续思索。为什么格里戈维奇这个名字听着耳熟呢？ 我想。 他慢悠悠地说。 他大概跟魁地奇有关，这中间有某种联系，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。魁地奇？ 罗恩问。 你该不会是想到高尔格维奇了吧？ 谁？ 德拉戈米尔·高尔格维奇，追球手，两年前转到查德里火炮队，转会费破了记录，他保持了单赛季里投鬼飞球最多的记录。 不是。 哈利说， 我想的肯定不是高尔格维奇。 我也尽量不想他。 罗恩说。 好了，祝你生日快乐吧。 哇，对了，我怎么忘了，我十七岁了。 哈利抓起行军床旁边的魔杖，指着他放眼镜的乱糟糟的书桌说了声。 眼镜飞来。 虽然眼镜离他只有一尺来远，但看着他嗖地朝他飞来，还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满足。不过好景不长，眼镜飞过来戳了他的眼睛。 真不赖。 罗恩哼了一声。哈利陶醉在宗斯消失的喜悦中，他让罗恩的东西在房间里到处乱飞，让小猪醒来在笼子里兴奋地扑扇翅膀。哈利还试着用魔法给运动鞋系鞋带，结果用手花了好几分钟才把那个疙瘩解开，然后纯粹是为了取乐。他把罗恩那些查德里火炮队海报上的橘黄色队服变成了鲜蓝色。 我要空手对付你的裤子拉链。 罗恩警告哈利。哈利赶紧查看。罗恩在一旁咯咯笑出了声。 这是给你的礼物，就在这儿拆吧，可不能让我妈妈看见。一本书。 哈利接过那个长方形的包裹说道。 有点告别传统了是不是？ 这可不是一般的书。 罗恩说。 是沉甸甸的金子呀。迷倒女巫的12个制胜法宝，解释了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女孩子的所有事情。 我去年要是有这本书就好了，我就会知道怎么甩掉拉文德，也会知道怎么接近。弗雷德和乔治给了我一本，我弄懂了许多东西，你会大吃一惊的，而且并不都需要使用魔杖。 他们来到厨房，发现桌上有一大堆礼物在等哈利。比尔和德拉库尔先生快吃完早饭了，维斯莱夫人站在煎锅前跟他们聊天。 哈利，亚瑟叫我祝你17岁生日快乐。 维斯莱夫人笑眯眯地看着他说， 他必须早早地去上班，但会赶回来吃晚饭的，我们的礼物在最顶上。 哈利坐下来，拿起维斯莱夫人指的那个方形包裹拆了开来，里面是一块手表，跟罗恩17岁时维斯莱夫妇送给他的那块很像，质地是金的，表盘上没有指针，只有几颗星星在跑动。 巫师成年时送他一块手表，这是一种传统。 维斯莱夫人说着，在厨灶旁不安地注视着哈利。 这块手表恐怕不如罗恩的那块那么新，实际上他以前是我哥哥费比安的，他用东西不太仔细，表的背面有点不平了，但…… 他的话没说完，哈利已经站起来紧紧搂住了他。哈利想把许多没有说出口的意思都倾注在这个拥抱里，维斯莱夫人大概理解了。哈利松开他时，他不自然地拍拍哈利的面颊，然后有点杂乱无章地挥舞他的魔杖，弄得一半熏咸肉都从煎锅里跳出来掉在地板上。 生日快乐，哈利。 赫敏匆匆走进厨房说道，把他的一份礼物放在那堆礼物的最上面。 不是很贵重，但愿你会喜欢。你给他准备了什么？ 他又问罗恩，罗恩假装没有听见。 来吧，快打开赫敏的。 罗恩说。赫敏给他买了个新的窥镜，另外几个包裹里有比尔和芙蓉送的一把魔术剃须刀。 没错，这会让你剃须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光滑舒服。 德拉库尔先生向他保证。 但你必须把你的想法清清楚楚地告诉他，不然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头发有点太少了。 有德拉库尔夫妇送的巧克力，还有弗雷德和乔治送的一大盒维斯莱魔法把戏方的最新商品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没有在桌边逗留，因为德拉库尔夫人、芙蓉和加布利来了，厨房里显得拥挤不堪。 我帮你把他们收拾起来。 赫敏愉快地说，从哈利怀里接过那些礼物，三人一起朝楼上走去。 我差不多快整理完了，罗恩，就等你的另外几条内裤洗出来。 二楼平台上的一扇门突然打开，打断了罗恩疾驰白脸的抗议。 哈利，你能进来一下吗？ 是金妮。罗恩猛地停住脚步，但赫敏抓住他的胳膊肘，拉着他继续往楼上走。哈利有点忐忑不安地跟着金妮走进他的房间。他以前从没有进来过，房间不大，但很明亮。一面墙上贴着古怪姐妹演唱组的大幅海报，另一面墙上贴着女巫魁地奇球队霍利黑德哈比队的队长格维诺格·琼斯的照片。一张书桌对着敞开的窗户，窗外是果园，他和金妮曾在那里跟罗恩和赫敏玩过两人对两人的魁地奇，现在那里扎了个很大的乳白色的帐篷，帐篷顶上的金色旗子正好跟金妮的窗户一样高。金妮抬头望着哈利的脸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说： 17岁快乐。 谢谢。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他却觉得很难与他的目光对视，就像不敢凝视耀眼的亮光一样。 风景不错。 他指着窗外小声地说。金妮没有接话，他不能怪他。 我想不好送给你什么。 金妮说。 你用不着送我什么。 金妮还是没有接话。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有用， 不能太大，不然你没法随身带着。 哈利鼓足勇气看了他一眼，他没有哭，这是金妮许多了不起的地方之一，他很少哭。哈利有时候想，上面有六个哥哥，肯定把他磨练得坚强了。金妮朝他走近一步， 所以我希望你有一件能够想起我的东西，我是说，万一你在外面做事的时候碰到了某个妹娃。 说句实话，我认为那时候谈情说爱的机会很少很少。 我正希望能有这么点安慰， 他低声说，然后他吻住了她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吻住了她。哈利也回吻着她，她飘飘欲仙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比火焰威士忌的感觉还好。他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，金妮，他给他的感觉。他一只手搂在他的背上，一只手抚着他长长的散发着淡淡香味的秀发。身后的门突然被撞开，两人赶紧分开。 哦， 罗恩尖刻地说， 对不起。 赫敏跟在他后面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沉默中气氛紧张，然后金妮用平淡的口气小声说， 好了，哈利，祝你生日快乐吧。